to follow where you are. I'm wishing on a dream. So follow what it means. I'm wishing on the rainbows that I see. I'm wishing on the people who really dream. I'm wishing on Just think of all the moments.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各国文化、世界奇观、风土民情、地道广播剧。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大妈，您这是？ 前面不是正拆违建呢吗？我去看看。 您这街巷长都管什么呀？ 这么跟你说吧，只要是咱们街道的事儿啊，我都管。 那您可辛苦了。 嗨，不辛苦。其实啊，靠我一个人也不成，还得老街坊们帮衬着才行。 大妈您放心，全力支持。 大妈，您说这小店都关了，以后买个酱油醋的可就不方便了。 这个你们放心，咱们街道啊都规划好了，这居委会边上啊就是咱们的生活中心，那儿的生活物品啊一应俱全，而且还物美价廉呢。到时候啊街道还要绿化美化，你们呢就请好吧。 这下咱们小区可就漂亮了。 疏解整治促提升，和谐宜居新北京。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万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You left me here so, oh.